love you， 从此以后陪在你的左右，烦恼必须绕着走，就算是老了以后也要手挽手。那一刻我们两个人，让每天多爱多爱彼此没缘由，说的甜言蜜语像巧克力，美妙像纯滋味，给你幸福是我最美独奏，你是我的眼睛 Hello Hello， 收下我的爱情吧， Always I love you，给我的爱情吧。 Yes I do I love you I love you 결혼좋아 결혼좋아 全中国强力首播，我们来自于晓光和秋瓷炫。如果说一个我们是爱情的起始，那么我们就应该是爱情的归宿。这首歌见证了两个人的爱情生活，当然现在也见证了幸福的一家三口。好，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情歌特辑，我们关注榜上歌手 Vivi 江映蓉，她的新歌重新定义成为本周黑马歌，首周来到第三的位置。大家都知道江映蓉是2009年快女的冠军，并且在2010年推出了首张专辑《坏天使》，一出道就是走舞曲风格，热力的舞曲也填补了内地歌坛当时唱跳女歌手方面的空白。首先带来 Vivi 出道第一首主打《坏天使》。 我不是你以为的复刻版女孩，哭到了早上还傻傻的等你回来，一句拜拜就是拜拜，我说了就算，聪明人自己看着办，收口了你的借口千奇百怪，不想再被你的谎言纠缠，把自己放出来，我要释怀，说你会改，看穿了你也只是长得好看，可惜橱窗里不存在真爱，把自己放出来，我要释怀，坏天使的付出不是让人拿来背叛，坏天使都明白爱情没有那么简单，坏天使追求自己的幸福却不手软，想要漂亮 的。

上等号、哦、相信自己不再庸人自扰、哦、左看右瞧越烦恼，如何让聚光灯永远跟我 这是江一蓉2011年中歌榜年度最佳 EP 女人帮当中的慢板情歌《在黑暗中慢舞》。自2009年推出首支单曲《把握你的美》，江一蓉大展个人的舞曲路线。起初大家以为这是公司的策略，毕竟内地主打舞曲的歌手很少，竞争比较小。后来他做客中歌榜的时候呢，说这条路是自己选择的，并且他自己时不时会去美国进行舞蹈的肢体和发声的训练啊。2013年，江一蓉《发声秀》这张唱片开始了越来越多的欧美的元素。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发声秀》（Fashion Show）。这里是麒麟正在为各位带来周末版的中国歌曲排行榜。 我也不知道要什么才好。

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嘿、hey, 周末快乐，这里是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带来中国歌曲排行榜。这个星期的情歌特辑关注小花江映蓉。作为舞曲风格的歌手，她一直在追寻潮流的指向，并且向欧美标准来看齐。2015年，江映蓉带来 EP 我不是我，继续主打带电的情歌，这首爱慢慢从呐喊变成了一种娓娓道来。 看得太近反而不明白 baby，我的身体，我的眼和唇说什么，我的心你不要猜，我的爱要慢慢来，为什么喜欢就要追，爱的飞变得快是谁，我要你记得了，什么是永恒的美，爱慢慢的 slow motion， 真爱就值得等待，感受每一刻的 only love， 用时间慢慢在，爱慢细节才想起，慢慢的不停回放还沉醉，舍不得把爱分开，为什么喜欢就要追，爱的风变得快是谁、yeah、我要你 sweet love，那是永恒的美、yeah、爱慢慢的 slow motion， 真爱就值得等待，感受每一刻的 only love， 用时间慢慢清楚，我要的我知道，从不是为了谁，爱慢慢每一步， So baby just do， It seems to be like a game， 感觉都那么美、yeah、爱慢慢的 slow motion， 真爱就值得等待，就算有同样的身体，你会带我远离那些流言蜚语，不再收听嘈杂声音， 为爱受尽委屈，只想让我安心遇见你，命中注定。 When love wins the world， 爱是万有引力，同样的默契不需要。 来自他2017年的 EP Why Not。 如果说前张唱片姜育荣还游走在华语市场的舞曲圈，那么这张 Why Not 是与国外的音乐人合作，让他的音乐和欧美大潮流风格有了对接的机会，并且首次尝试一首 Hip Hop 混搭 EDM 风格的 Why Not。 衣服还没实行装带去迎战，颠覆所有人的印象在夺冠，我左闪右躲击中 like a rocket 3 to 1 take that punch。全部收紧，绷紧了你，小心翼翼。为什么让不安操纵你，不敢活出自己？别让他们把你混淆，为他们的眼光停住，还是走出自己的路。Do it, you listen to me。不能有独立想法，我左闪右躲，击中 like a rocket。 3, 2, 1 take that punch。 我爱我现在的姿态，氧气都热他们都爱，我穿上高跟鞋 like a mock queen。 3, 2, 1 make a thing to be。 上就有了很多人都看不懂的幸福，回忆是你走了后我常常翻开的情书，心里空空荡荡那一块再多的人都会寂寞，看你转过身，看你转身离开我，就算我早就知道总会有这一刻，在你离开的枯萎，在你怀里流的泪，没有兑现的真谁的可悲，不管明天会遇见谁，不管后来会认识谁，我承认你不完美，却无人能代替你那个空位，心里空空荡荡那一块 江映蓉的一首 OST， 为电视剧《相爱穿梭千年二》演唱的主题曲《空位》。江映蓉是一名非常全面的歌手，无论是快歌慢歌她都能诠释恰到好处。不过面对一波波选秀比赛的冲击，09年的快女冠军的优势也在慢慢的减淡啊。而个性倔强的江映蓉如今依然坚持在唱跳领域博出彩。下面来听她全新的单曲《重新定义》，稍后还将听到她2018年推出的另外一首单曲《抱一抱自己》。这里是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带来周末版的中歌榜。 悬空的上一步再继续，让呼吸来 hold 住，让意念别乱动，双膝摆荡荡荡荡，翻过黑木箱可以强悍柔韧过机关，我将多难的痛痛变简单， 下一步，马上你的身体每个神经起来都摆脱这枷锁，满身的热火，反着热的潮汐荡荡荡，回声化的江，分秒急速穿行过机关，我将复杂的统统变简单，快乐在体中，也许是种

慢的飘过来，陪着我慢慢的走，诉说那将来。悠悠的风，它轻轻地吹过来，好想知道我对你的感。 在榜上好妹妹乐队的《我的爱对你说》排在本周的第19位，而刚刚听到的是叶倩文原版，收录在1994年《女人的弱点》专辑当中的《我的爱对你说》。这首歌由陈洁明作词，李海英作曲。现在来说，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国家的音乐人和歌手互相合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但是在90年代，内地原创流行音乐刚刚出发的时候，内地的作品给香港、台湾、港台地区的歌手来演唱，还是非常稀罕的。在电视剧《我们的40年》当中呢，好妹妹乐队除了翻唱叶倩文的《我的爱对你说》作为片尾曲之外，还演唱了插曲，同样是一首翻唱，同样是上个世纪90年代家喻户晓的流行经典。我们来听原版，杨钰莹《我不想说》。 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可是我不能 心情我能理解，许多的爱我能拒绝，许多的梦可以省略，可是我不下的鞋，不管明天什么季节，一样的天，一样的脸，一样的我，就在你的面前，一样的路，一样的鞋，我不能没有你的世界。 来自杨钰莹，我不想说，这首歌本身就是一首 OST， 最早是作为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同样是由李海英作曲，而作词人是陈小琪，这两位都是当时广东歌坛响当当的人物。这个小时的经典绽放，就来听好妹妹乐队所翻唱的原唱歌。那么在今年，好妹妹乐队推出了专辑《追梦人》，下面我们来听这张《追梦人》专辑里也有收录辛晓琪演唱的《两两相望》。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为各位带来周末版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是经典绽放。 年多微笑的花像一番人世变幻，到头来输赢又何妨，日与月呼啸着，富与贵难久长，今早的容颜老于昨晚，一间房一字宽，看一段人世风光，谁不是把悲喜在尝，海连天走不完，恩怨难计算，昨日非今日该忘，风流浪

这是裘海正当时从飞鹰三叔单飞发展，可以说是他最红的代表作之一，同时也是游鸿明的得意之作，他自己也翻唱过。那这首歌九十年代很红，但是之后的翻唱特别是这些年比较少，也正是因为歌曲本身极富时代感吧。好妹妹自己的专辑《追梦人》当中重新把宝挖开，并且请到好久不见的裘海正一起来演绎，很有意义啊。那么在四年前2014年，好妹妹推出了他们的私房歌的第一集，叫《说时依旧》，找来很多老歌翻唱，而专辑的标题也是1990年台湾地区的林慧萍专辑的同名主打，三毛作词梁文福作曲的《说时依旧》。 的心碎，我的心碎，是否都是你呀？你受起的伤悲，是否每一位快乐过的红颜，最后都是你伤心的妹妹？她的心醉，我的心醉，是否都是你？有几个好妹妹？为何每个妹妹都那么憔悴？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啊，为何每个妹妹都嫁给眼泪？你究竟几个好妹妹？为何每个妹妹都那么憔悴？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啊，我的哥哥，你心里头爱的是谁？ 经典绽放，我们听到的都是好妹妹翻唱歌的原版，而刚刚这一首呢，是收录在《说时依旧》专辑的版本。我们都知道好妹妹乐队的名字的由来就是因为这首歌，而且他们也把原唱请来一起合作。刚刚听到是好妹妹和孟庭苇带来的《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那么在去年年底呢，好妹妹和好朋友陈丽啊，丽丽焦麦琪一起带来了这首新年快乐，带来喜气洋洋的新年的气息。那么今天的节目最后就把这首歌原版带给大家。2019年马上就要到了，天天快乐，事事顺心，来自当年刚刚出道的小虎队和他们的师姐忧欢派对一起带来的新年快乐。我是麒麟，下一次的经典绽放可不就是2019年了吗？我们就明年见。 好喜欢看你坦白的眼眸，一片蔚蓝晴空。